欢迎到他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莫特。 今日2025年11月3日过咗个万圣节嘅星期五，做到我扑街。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毫无气氛嘅万圣节，我呢边啦最少。 我嘅吐槽就系、是。唔该，你啲万圣节嘅人，唔该你稍微认真啲 cosplay 好喎，唔好着啲，唔系男人着咗条裙就叫 cosplay 嘅喂，稍微认真啲好咧，即系 hea 都 hea 有啲尊严啊，唔该。我睇见啲男人着条裙就叫 cosplay， 我心谂唔系啊嘛，系咁意都有啲嘢似样啦，大佬，你叫女装又唔系 cosplay 啊，变态佬话啲 transgender 先做嘅咋。 即系我呢边就整到捻到咩咁，我估可能系因为最近治安唔太好啦，啲家长唔放心俾你僆仔出去攞。你真系唔知道有啲咩人嚟接近你嘅细路仔啊嘛，咁样咯。 咁啊系啊，人喺英国啊，不算啦，呢个就唔吐槽佢啦。好，咁讲啊，首先讲下啲转会消息。首先咧就所有 fans 都赞好嘅，就系10月30日，咁声优扮仓花就宣布离开佢个旧事务所 Starwise。咁咧，正月喺11月1日就宣布加入 What Style。咁咧前 Starwise 咧，点解啲人话拍掌赞好就系、 是、你根本冇保护到你啲人咯。 系啊，就系、是、之前其实我讲过啦。信用卡事件，喂，你应该企出嚟保护你嘅声优，你冇企出嚟，佢系叫佢守行3个月，无啦啦要食咗只死猫，咁梗系走啦，大佬，就算佢唔识啊，佢身边啲人都叫走啦。 即系唔止系你无啦啦要事业好地地嘅事，突然间休息，重点系你等于屈咗佢，公告天下佢系做错嘅，根本就调翻转讲，真系有边个错都系你事务所嘅错，就算真系有咩错都好，更加唔好话根本就系好正常嘅行为嚟嘅。 同埋就系、是、你上一个23岁，上一个21岁靓妹，上去识啲咩啫？依人家你事务所接噶啦，唔通佢识咩？ 你事务所本身呢件事都应该要企硬嘅，因为咁啊，商业运作模式本来就一路都响树嘅。你最多最多最多就话我沟通错误，令到啲观众理解错咗我哋呢个运作，或者呢个模式本来就正确嘅咁啊嘛，即系。佢缩你都系缩得唔好啦，就算你真系要缩嘅，你唔应该系话咩，你系应该系话我哋宣传有少令各位有啲误会，所以唔好意思啦。咁然后就算你真系要话要扮充翻要佢坐阵监都好，你都系话哦佢要休息一段时间先，都系咁样讲，你唔系咁样而家咁样，即系等于默认屈鸠咗佢，咁样成件事就好难睇咯，变咗。 所以佢而家走就大家都系，唉走得好啊，早走早着。咁咧佢加入新事务所咧，唔系好有名，但系咧最有名就佢社长速水长。佢事务所就唔系好大啫，板仓佢入嗰所叫做咩？保留艺人啊，即系嗰啲叫做咩？可能系青年军嗰种啦。佢就喺有正规嘅艺人嘅，咁下面就有啲叫青年军之类嘅级数，咁佢系青年军嚟嘅。今次佢会加入七水长事务所，就系、是、因为有一次嗰啲所谓即系声优嗰啲老声优咧，会搞啲所谓叫工作室啊，系训练系同啲新人去做培训。咁喺嗰次佢认识咗板仓花嘅，亦都可能系因为嗰次，所以今次就加入咗七水长事务所。咁就希望佢前途即系片光明啦。好啦，跟住呢就系连当时都觉得就系使唔使炒咁大啦，就系九保游李香就宣布歌手引退 ,artist 引退。即系所谓日本嘅 artist 呢，佢其实即系指歌手。九保呢就宣布就话喺未来下年呢就出埋一隻 唱片同埋演唱会之后就宣布引退啦。咁因为呢个讲法就好多人以为佢唔做声优，佢就即刻澄清话我系唔做歌手啫。角色同角色相关嘅舞台演出我系继续会做嘅，放心。 因为佢又唱歌，又配音，又做 model， 几 样900几样嘢，咁啊集中啲事务啫，只系。 同埋就系佢唱歌，佢同埋好客气讲句，佢唱歌都唔系不怎么样啦。与其喺个开咗个身份，不如接埋佢啦。佢都唔唱歌，佢都冇乜点唱歌嘅，我印象中。 所以咪话集中事务咯， 系咯。同埋就系、是、佢暗示就系咩？佢话佢有啲工作，佢有啲 job 就未公开得，但嗰个 job 系会继续嘅，即系其实暗示就 Love Life 嗰个 event Love Life Fest， 放心，即系叫你做唔使惊，我一定会唱嘅。好啦，顺便讲埋，商量没休就宣布独立，佢就唔系转事务所，就纯粹 free 啫。咁大家最关心嘅唔系商量没休，而商量没休经理人，即系喺 fans 之间俗称契妈位，会唔会跟住商量没休一齐离队？我觉得机会就几大，因为有一句。阿嫲有鸡冇咗佢契妈，佢掂唔掂噶？好啦，咁依单咁三个同 Love Life 有关嘅转会消息就结到啦，结束啦。好啦，就轮到一啲新番消息啦。 请， 又系我读啊？咁咩咁长？ 请， 顶你个肺！ 系咪先？才女的侍从，在满是高领的花的贵族学院中暗中照顾，何无生活自理能力的学院第一大小姐。唔好长，一口气读得晒嘅。 即基本上咧，呢、這个已经完全就系正常出一个普通的标题，加翻个故事说明。佢完全可以 cut 咗后面嗰一大惨出嚟嘅，即系已经去到胃肠以上噶啦。 OK， 喂，其实咧佢做咩？唔好廿年嘅手，十年前嘅标题做咩？才女的侍从。 讲完咯， 讲完吓，系啊，咁系啦。个标题下面嗰个系纯粹夹硬加落去嘅。 胃肠以上咯， 系啊。 故事本身咧就非常之强嘅既视感咯，九百几种概念全部炒埋一碟，但系佢又唔系嗰啲缝合怪嗰种嘅，即系点讲啊？即系我会有好多啲唔同作品嘅喺脑入边飞咗出嚟嘅恋爱戏剧啦。 所以啲人话AI 写轻小说，心谂。妖你唔用 AI 写轻小说都系咁样噶啦，佢咁嘅集啊点啊？你咩只话 AI 抄袭啫？你班友 不过嗰个反而嗰个感觉 OK 噶啦，即系纯粹感觉噶咋？ 系啊，我呢样真的，我睇个标题同埋睇嗰个剧嗰阵时就系好 老梗， 好老梗，但系咦又似乎 OK 喎，感觉上唔会太差喎。 恋爱喜剧都系咁样噶啦，都系个扎老梗加埋一齐噶啦，你唔好拖到九百几万场嗰张，即系 虽然好，虽然点睇就系全副管家嘅变种版。 佢开始个引子就已经似啦，跟住再加啲咩懒惰大小姐啊嗰啲咁嘅嘢，即系咪就系嗰扎恋爱喜剧嗰扎嘢炒埋一碟咯，所以应该只要佢发挥好好啲发挥，应该系一个好嘅故事嚟嘅啊！ 睇有一个屌连健二郎都炒掂嘅嘢，你冇人炒唔掂嘅。咁样出嚟算好啦。嗱，跟住呢单咧就其实几大消息，但系未确认噶， 而家系传闻嚟嘅咋。 全民就是今年呢number one 战队将会结束之后就不会再有新战队啦。 即是我哋讲嘅超级战队系列啦。 是啦是啦。咁就将会系1975年开始嘅秘密战队系列，长达50年嘅战队暂告终结，咁会有新唔知啦。咁其实简单嗰个就咩呢？唔收得。一句讲完。因为战队呢呢几年嘅周边商品销路呢就跌得几紧要嘅，跌到唔知得几十亿嘅啫。以前全盛时期基本上 keep 住系100亿左右，就790亿，但跌到50亿，同埋呢两年咧就咩黄杨战队啊、number one 战队咧系好有升势，但系升势换唔到钱，佢嗰个销路依然系得嗰50亿左右，甚至40亿跌到，其实跌咗几年噶啦。嗱，海泽同秀电去到140亿啦，但系呢几年魔骏就45亿，机甲44，暴太郎56啦，暴太郎已经叫做咩啊？炒到话题噶啦，跟住都56亿，跟住黄杨战队54亿，即系话你炒到话题。捉唔到个销路， 即系呢个关佢个营运模式事啦。因为佢又唔似拉打咁样，佢开始高龄化，佢系 keep 住俾班僆仔玩。但系日本仲有几多僆仔，大家心中有数啦。即系几夕阳下，可能大人都会留意一下嘅，但系佢哋唔会系佢哋嘅消费群咯，或者系调翻转，佢哋冇办法将大人嘅留意变翻到钱咯，变成咗佢哋消费量咯。 我觉得与其话僆仔少咗，僆仔买唔起你啲玩具，呢两几年你发现咗系日元升咗之后突然间暴跌，就系僆仔玩唔起啲玩具。谂下，而家一个机械人超合金等行几千上万亿，喂，咩买得起啊？ 最少唔系佢可以用自己零用钱去买嘅程度咯，即系你要挨你父母买啊嘛，变成就 系、是。系咯，嗱，拉打唔同就系、是、佢今年拉打 set 咁样，喂。你买周边好简单嘛，买个扭蛋波就得啦。条腰带你唔使买条1:1咁靓嘅腰带，你买嗰个平嘅腰带啊，公仔好平嘅啫嘛，1-2千 yen 到，嗰啲靓仔买得起。但系喂，你战队一个巨大机械人，大佬啊，而家超级金嘅人几乸贵啊！我哋连我啲大人都觉得都嫌贵啊，何况靓仔？根本啲靓仔买唔起，而家越嚟越贵。 亦都系佢本身 keep 住嗰个超级战队嘅模式啊，冇梗料 行唔到啦，因为你嗱。你每周一定有巨大机械战斗，一定有五个战队战斗，你嗰啲系好嘥钱嘅。你谂下要着住皮套机械人打斗，又怪人战队咧，你五个人、七个人，甚至最夸张咩？宇宙战队九个人啊，大佬系啊，91亿啊，嗰时已经系最后一次去到咁高啦，跟住无以为贵啦，跟住去到快到对机械战队已经跌到60亿啦，谷唔翻个市场啦，去到。 本身你个目标就已经系越嚟越缩噶啦，你自己又冇办法去扩大佢个范围，咁咪变成而家喂鸡足而鸡足，然后就开始蚀钱。我唔肯定佢系蚀钱啊，定赚少咗咧？我唔肯定个财政啊，但系总之就系、是、然后佢卖唔到钱，唯有就可能会收咗。即重申一次啊，呢次而家只系传消息出嚟啫，未必系咩啊？话唔定系黑暗兵法啊？ 喂，唞下先啦，因为 因为当年拉打 Bad RX 之后都停咗几年㗎，係停到空海之后最复苏㗎嘛。咁你睇时可能要唞咗几年等佢再次整理下佢先再出返嚟。我觉得好蛇嘅呢样嘢係。冇必要夹硬去研究。 因为调返转讲你哋日复日系几乎差唔多嘅模式喺度日复日咁样去做。咁不如你去休息下去諗下有啲咩新企划啊之如此类改变下方向啊等啲有啲新鲜感都好。虽然你每年都系呃靓仔但系有呢个数有限数㗎嘛。 同埋一样嘢系年轻靓仔系我知道战队系都有出咗山田裕贵出咗重温桃李啊山田裕贵啊嗰几个后生呢真系你唔够拉打拉打去到就咩基本上每一套拉打必然系至少有一个走出嚟嘅系至少一个喎、 嗯。 去到有啲成咁两三个出入全员红晒咁滞。咁靓妹啊当然睇拉打先㗎、啊、喂拉打盛产靓仔喎、啊、你战队冇咁多喎、啊嗯、相对嚟讲。 咁呢度差唔多我哋十年八载前都有讲过啦就系特摄嘅两条路啊两条路分化就系、是、拉打系将佢慢慢高龄化咗㗎嘛即系变成就大人细路都会睇㗎嘛但系超级战队系 keep 住依然都系搵大细路睇。你大人咁啱有兴趣睇就你嘅事但我依然系保持俾啲靓仔睇即系守住一个摆明就系会越来越萎缩嘅市场，咁佢消失系即系迟早嘅事嚟嘅咯，咁咪会系。 同埋就系虽然话拉头，虽然话战队出咗，但系我自己数咗出，我数咗出啊。松坂桃李啦、山田裕贵、龙星良、至尊纯同埋横滨流星。至尊纯几微妙嘅，横滨流星红咗啦，山田裕贵唔使讲啦，红到爆炸啦而家。龙星良又系有少少微妙嘅，松坂桃李上制位噶啦，系呢几个噶啦。但系喂，呢几个系叫呢廿年嚟噏得出嘅拉特嘅战队红人、啊，而。跟住所谓咩？高桥文哉、犬智贵丈、赤楚慧二、板垣李光人、日向弹，即系话你廿年先出咁多，一比之后边度吸引到所谓嘅传媒注意力？唔使讲噶啦， 呢个会唯因过啊嘛，你个作品本身冇人理，即系冇大人理啊，啲靓仔睇会睇点会理咁多嘢嘅啫？佢哋净系识变身之后同埋啲机械人嘅啫嘛，你班演员到底系点？佢唔会 care 噶嘛。 仲有啊，我仲未讲女啊，拉打呢几年女都越出越多啊，女系连女都即系咧，战队咧好少系廿数埋，我谂都唔多过五个女，但系拉打呢几年系又连靓女都盛产啦，即系嗰个连女你都赢埋，点同你打啊？咁算啦，呢个就我觉得嗱未知嘅，等佢正式官宣啦。虽然我觉得机会性相当地大， 我会留一手嘅，因为有机会也许未必啊，可能呢个消息传出嚟之后，突然间日成人咧就系、是，你知日本人最中意噶啦，搭尾班车啊嘛，最中意吓，哇，好可惜啊，如何啦，又突然间又去留意翻战队系列，咁啊，然后突然间个销量暴升都有机会噶。嗱，我保持翻呢样嘢，就算呢个消息可能原本系真都好啊，传咗出嚟之后，亦都有可能有变化嘅，咁样啦。 虽然系太头戴头盔嘅呢啲嘢，好啦，嗱，跟住咧就系 游戏小区啦。 呢两个礼拜最红新人实况主加藤小夏，咁佢咧演咗《桂正和》套 IS 出道嘅，之后喺《桂正和》另一套特摄片《梦战士》里面小葵嘅，咁就好似咧佢系叫做《桂正和御用女主角》啦呢位，咁咧佢今次咧就系担任咗Silent Hill F 女主角初子嗰个面模啊，咁因为咁。既然自己做咗主角，咁虽然平时完全唔玩游戏，亦都因为咁就走去租咗部 PS5 翻屋企试下玩 Silent Hill F， 一个完全连手掣系点攞都唔知嘅女仔，第一日再学下就系个手掣点样攞啊，应该点样行啊，点样揿掣啊，跟住玩三场啊，结果超级爆红。 两方面啦，一嚟就系、是。玩家之间系好鍾意睇啲完全唔识嘅新手嘅嗰种新手嘅反应，因为呢啲嘢系一次嘅啫嘛，一世人得一次嘅啫嘛，之后你就冇咗㗎啦嘛。呢、这个佢本身就已经吸引人啦，然后又系佢中之人揾返佢个角色，而且仲要系讲緊佢中之人个反应同入面嘅角色个反应 非常好玩， 个反差又非常之巨大，虽然系同一块面嘛。 是啊，非常好玩，睇佢一镜嘅时候匿咗张凳仔度，搞张凳摄在张彩度，跟住咧个手掣应该点揿啊，吓咁点揿啊，即系跟住咧一嗌嗰时惊咧就成时离开咗画面，啲各种放送事故，叫咗超级受欢迎， 即系 然后第二次唔知系边佢 friend 先，佢朋友送我支铁通俾佢，而佢嗰个YouTube 嗰个 channel 咧本来写住就我没有铁通，跟住之后就我已经有铁通啦。当佢去厕所离开嘅时候，张铁通摆张凳上面，大家话就系。哦，本尊出现啦！总之就笑，各种系连我呢个唔睇开实况人睇到都超级好笑嘅，睇佢啲反应啊，嗰啲惊嘅表情啊，嗌啊，各种放送事故式表现咧，即系就算佢唔系家人小夏， 即算佢唔係因为佢係中之人睇下佢睇下佢嗰种咁超级好超级游戏嘅反应呢都好睇。 咁啊实况游戏其中一样模式就係咩样嘛，睇佢点样啲反应啊嗰啲嘢。懂得俾反应嘅 YouTuber 先会受欢迎㗎嘛。 所以佢就超级好睇。咁呢佢嗱第三集即係我录音嗰时呢佢上即係佢话因为呢个礼拜佢要开工所以就暂时唔玩得要下个礼拜先上嚟。而佢部机应该都会租佢㗎啦，因为佢部租咗部 PS 未嘅。咁佢咪继续租佢囉。大家睇我期待嘅实况之成长计划睇佢一路越玩越好。虽然我即係有排睇佢嘅样即係有排玩。 仅此一次嘅新手期啦都系。咁啊。 係啊。好啦，跟住呢 同游戏有少少关系，但呢个其实唔系 ACG 相关嘅新闻嚟呀，系青春永驻。攞埋呢次奖之后佢就变成日本史上最高奖金赛马啦。同 ACG 有关嘅有点有两个，第一佢嘅马主就系 COA Game 老细。好似新闻有提过COA Game 老细自从开始搞赛马粮之后呢佢系买咗唔少赛马。 反而佢有历史。 呢个其中一个啦，官方仲要暗示佢会马粮化。咁啊，正常啦，亲生女嚟噶嘛？呢个真系亲生女，呢次真系亲生女啊！即系我哋玩手机 game 时都会话，某个角色即系好受营运嘅青睐中意，啲待遇系唔一样噶嘛，就会叫嗰个角色叫亲生女啊嘛。虽然理论上所有角色都系亲生女嘅，咁啊，除咗咁，但系呢次唔同啊！呢次真系啊，老细嘅马嚟噶嘛，真系亲生女嚟噶嘛？呢次系 不过要马主取啲主意送去外国，唔怪佢咁高奖金啊，专打外国鬼佬杯。咩玉马者杯啊，玉马者杯啦，杜拜杯啦，沙特杯，全部都鬼佬杯嚟嘅，专门去挑鬼佬嘅，挑鬼佬机嘅。 因为你净系日本咧，第一就系赏金少啦，第二就系个竞争水平冇咁高啊嘛。调翻转你叫佢打日本嘅，佢唔会输噶，都系咁样讲嘅啫嘛。 难讲，真系难讲。不过呢个就唔理佢啦，因为我唔熟马就唔敢讲啦。但日本嘅之一真系唔好割眼咯，就东京大即系日本都系东京大赏， 即系佢嘅经历比较似系嗰啲外国马过嚟日本参赛嗰只感觉啊嘛，虽然佢系日本马嚟嘅呢张， 系咯，似系啦，似外国马咯，即系如果你话日本马我所见开嗰批外日本马系咩？东京三岁一三岁三冠啊嗰啲物马啊，即系个都冇，有少少意外，不过 OK 啦，等埋实装啦，呢个又实会嘅， 虽然实装我哋应该玩唔到啊，真系 我唔关事， 跟住轮到 咧，好啦，跟住咧就系。估唔到摆咗五年嘅游戏，居然有免费更新，再大型更新，就动物之心动心会啦。 估就估到嘅，因为之前都讲过佢会陆续地将一啲 Sweet 嘅游戏将个 Sweet 2化啊嘛。Sweet 2化呢样嘢又估到嘅，但系其他部分咧就 Sweet 2其中一个卖点，我唔知而家仲可唔可以叫卖点啦。个 Mouse 啊嘛，编辑嘅地图同埋屋嗰阵时啊，最紧要嘅其中一样功能。因为你用手掣揿咧，系的确冇咁方便嘅。你用 Mouse 用系直觉好多啊。我睇佢个演示嗰度话系用 mouse 系舒服好多成件事，即、就、系、是、你玩过呢类型嘅模拟游戏你都知噶啦，佢摆架啊嗰类嘢咧，你用 controller 嗰阵时咧，你控到天荒地老噶嘛，喐个佢件嘢啊，咁你 mouse 可以一次咁样搞会容易好多嘅咁样啦。 不过咧，佢呢个咧就叫做1/25版本咧，就是 Switch 2版本嚟嘅，就最嗱基本就首先可以用 mouse 啦，二高解像度，三可以最多一间同一个岛有12个人。咁就呢个系叫做付费更新嘅，咁我得我咁就$25嘅啫，即系500英嘅啫。真正重点就系 3.0， 呢个就免费更新 ，Switch 1都玩到嘅，追加咗大堆新嘅 DIY 要素啦，加咗梦之岛可以起到嘅，收入扩大量收入扩充同埋大量合作企划，即系例如话同世达啦、Splatoon 咁样合作，可以用佢 Amiibo 去做其他村民，同埋一个叫电源整理中心，可以委托电源叔叔帮你一键清空你啲错误设计。哇，大佬呢、这个好重要啊！因为你嗰时起咗啲嘢，你拆翻佢嗰下好麻烦，但系而家一键清理，仲有清理完之后，因为佢啲素材要帮佢执翻好晒，摆翻落俾你， 都系方便你玩咯。 哇，即系谂下呢个免费更新，即系话就算你玩 Switch， 你唔需要 Switch 2都有得玩嘅。我话哇咁劲，即系系任天堂先做出嘅就呢啲嘢。 哦，咁啊，老任嘅消息又仲有两单嘅，因为先讲单。我哋之前好似有提过，我唔系好肯定啦。之前有个实况主就去用脑翻去做直播，跟住就俾人封 account， 然后佢真系串柒，真系话超你封咗一个，我有千千万万个。我记得好似新闻有提过啊。咁啊，而家老人就即系正式出上去，真系告鸠佢啦。咁啊，呢个就抵捻死噶啦，老老实实，即系你用脑翻，仲要鼓励人用脑翻，俾埋 link 人哋下载。 即有啲太过高调咯。老实讲，调翻转，你用老番实况，你唔出声咧，大家都算噶啦，就系只眼开只眼闭，一嚟就唔系好捉到啦，二嚟都系费事搞到件事太难睇。即系之前咁多都冇你噶，即系调翻转讲，你喺 YouTube 见到咁多人做实况啊，系咪个个都买老正？大家心中有数啦。未，但系咁 Q 高调唔喐你嘅话，就调翻转到我落唔到台噶咯。咁所以你录音咗去告鸠佢，我觉得正常嘅。 多句啦，有啲嘢都系互相避免嘅啫。有啲嘢你即系叫做还做，唔好咁样。我讲九千几年噶啦，就系、是、你玩老番得。你唔好咁样，你搞咁 Q 样，即系我要开你拖啫、 但系入边有一样嘢，我想特别提一提嘅就系、是，我见好多人就系攞佢其中一句，佢写信俾老任就系入边其中一句，有好多人都理解错唔到。I can do it 嗰个地字面上就系我可以成日去做呢件事，好多人真系直接做字面上理解呢、这个算系一个俚语嚟嘅意思，其实就系我对呢件嘢非常之有兴趣，乐在其中，乐此不疲。唔系话佢可以成日去做直播做成日，唔系咁嘅意思，即系话呢件事我非常有趣味，乐此不疲，系可以不断咁做咁解，唔系话我你可以封我，我可以继续开新 account 继续去做实况，唔系咁嘅意思，系佢话佢乐此不疲咁解啫。咁啊睇一睇啦吓，即系咁啊，另一个大少少嘅新闻就系、是、日本嘅专利局就驳回咗其中一个老任嘅专利申请。嗱，先讲唔系 exactly 佢走去告 Powerwork 嘅嗰个专利啊，有好多人都搞错咗。咁、告佢嘅两个专利系已经申请咗嘅专利嚟嘅，佢而家俾人驳回一个系专利嘅申请嚟啊，两个系唔一样嘅。告佢嗰两个其中一个系呢个冇专利嘅拆分嚟嘅，佢两个系相关嘅。嗰、个咧就比较早少少，系一个投掷嘅一个专利嚟啊，因为佢告 Powerwork 系有两个专利啊。一个是 JP75451919, 一个是 JP75058522。552嗰个呢就早少少申请嘅。191嗰个呢就比较后少少申请嘅。而家呢个俾人驳咗嗰个呢係 JP202320842 嘅申请嚟嘅。佢未有专利号嘅，因为申请中㗎嘛。嗰、个驳回嘅日本专利局嘅嘢就话唔够创新。咁、然后佢嘅子专利其中一个就係750852嗰个。咁、呢个时间点呢就啱啱好喺 Powerwork 爆红之前。先讲佢个嘢出咗即係叫做第一次公开21年嘅时候，我哋专题有提过㗎啦。咁然后191嗰个就係24年嘅7月先放出嚟嘅，嗰个比较厚少少。咁啲人就话呢个係专门攞嚟针对 Powerwork嘅一个专利申请，你可以咁样讲，机会都唔低。咁有人话唔系，话佢咩咩咩系因为 set to A， 所以咁。我觉得你护航任天堂都有啲太过分啦。呢嚿嘢摆明就系攞嚟啄佢嘅，呢个系事实嚟嘅。不过，即系如果你话呢件嘢本身系应该系好耐之前已经存在啦，佢突然间记起我要攞个专利，尤其是191嗰、那个，即是后少嗰、那个，点解？因为嗰、那个你睇个内容你就知噶啦，100% 喺 Pokemon Go 就变走出嚟啊！咁 Pokemon Go 就好多年前㗎啦已经。但佢嗰陣时仲未諗到攞去日本去申请专利。佢后尾 Powerwork 出完之后先諗起係喎呢嚿嘢喎应该要申请专利喎。係咁样嘅。不过而家主要讲係另一个专利就俾人驳回咗。咁之前我哋都讲过㗎啦，呢、这个专利咁泛用嘅话，如果俾你攞到嘅话其实好危险嘅。即係同但係先讲唔係再最近嗰个啊，最近嗰个系美国嗰边嗰个申请过咗㗎啦，而家讲嘅日本嗰、那个。佢呢个专利俾佢批咗嘅话咧，如果你任天堂有个恶用咧，可以恶到好紧要嘅。当然我知道只老人唔系攞嚟恶用嘅，咁但系专利局唔会谂你咁多嘢噶嘛，唔会话哦呢条友仔数行良好，所以俾啲专利你。哦呢条友仔数行不良，成日攞嚟告人嘅，所以唔俾你。佢唔会考虑啲嘢噶嘛，考虑嘅都系独创性啊嗰类嘢。所以佢而家啄咗佢啦，都系一个合理嘅做法嚟嘅。咁但系调翻转呢件事系咪行内落定，一定系佢而家啄咗做咩啦？咁佢会来回拉扯。咁你即系等于你申请嘢去话你听，哦呢、这个嘢唔够原创，我咪食。咁你咪补资料，我话听，哦呢、这个嘢其实咧就好有原创性嘅，好有独特性嘅乜乜七七。呢啲都系来回，你谂下个专利申请系23年嘅事，到而家呢一刻佢先 check 佢，即系而家都25年就嚟完啦。即系佢两年之后同你讲要 check 咗你，咁你再交个资料，因为你系程序上系允许提出者提出异议嘅，即系都唔未讲直接走法律程序嗰部分啦。你净系内部申请嗰个流程都仲未行完嘅，其实因为有个专利由申请去到落地咧。可以搞幾年噶，唔一啲都唔出奇啊！就係、是、有啲咁嘅來回扯皮嘢，所以你話係咪日本專利局明察秋毫乜乜七七，所以 back 鳩咗佢啦？又唔一定，所以咧就唔好咁覺得講咁快字。而且假設啦，呢又因為呢個只能講假設事件啦。我假設如果佢真係最終俾人咗罪咯，咁對 Powerwork 嗰件嘢有咩影響咧？咁大家比較關心嘅呢樣嘢啦。 咁嘅话咧，就 Powerwork 嗰边，因为佢首先佢 check 咗个重申一次，并不是告 Powerwork 嗰边嗰个嗰两个专利之一嘅，一个都唔系，佢只系其中一个同佢有关联啫。但系Powerwork 嗰边可以攞住呢样嘢就话，喂，你有关联嗰个都俾人 check 鸠咗咯，你呢个到底系唔系真系好有专利？因为一个专利无效之术，我哋之前好似提过噶啦，佢有可能会咁样用呢个专利无效之术去抗辩啦，就话喂，你个专利系咪真系合理噶？有机会直接连埋个原本个专利一起追究坏，但是呢个只是两个专利入面其中一个啫、只是变成就是本来有两把武器嘅，有一把俾人废咗一半咯。是不是完全冇用？唔一定，因为佢唔系俾人追咗一个，佢个专利依然系有效嘅。如果要打赢嘅话，依然要将佢两把武器都要全部无效化，你先可以赢得到呢样嘢嘅。那个胜率依然系唔高嘅，但是由本来非常低变成低咯。你可以咁样理解啦，系会有不利嘅影响啊，对路人嚟讲会有不利嘅，但系路人嘅胜算系高好多嘅，依然都仲系暂时嚟讲、即系哪怕系而家呢个俾人 check 咗一个，最终都真系 check 咗都好啦，路人嘅胜率依然系比较高嘅，都系赢面都系高一线嘅。虽然啦，我都系觉得呢球嘅应该最终都系会和解嘅，撑在系点样和解法嘅啫，应该系咁样比较多嘅可能性。 嗯， 个人判断依然系咁样啦。好啦，咁啊，跟住就轮到 Capcom 啦。 算唔，我觉得算太，其实都预咗噶啦。 之前都提过啦，因为之前就系、是、 街霸咧，我落咗有。 因为之前系调翻转系对面过嚟啊嘛，咁而家就互相合作就咁样啦。曾志伦到阿春丽过去俄龙嗰边，咁咧重点就唔系呢个故事，重点系个对波图。 系啦， 你几耐冇见我啲咁唔政治唔正确嘅图片啦？ 因为当年有一张咧，安田朗画嘅，就系、是、阿春丽同埋阿北朝浩对波画。咁安田朗咧，其实大家比佢系街霸嘅其中一位画师，大家最记得佢叫咩？佢系当年 Turn A 嘅画师，佢画好多 Turn A 图嘅，所以佢啲画你有 Turn A 跟头嘅话咧，就好认得佢呢个风格嘅，照个人风格超级明显嗰个画师嚟嘅。咁佢画嗰啲对波图而家就重现啦，不过就以前软波而家变硬波。 首先咧，呢度入边有两层嘢，第一就系、是、当然系大奶中意嘅，就系起文落见啦，对我呢啲冇乜影响嘅。另外就系而家近年成日都话嗰啲咩政治正确嗰啲嘢，咁啊呢度好明显佢就冇理到呢啲嘢啦。其实呢样我觉得对我嚟讲先比较重要啦。咁虽然啦，呢、這个 SNK 大家都知道，而家系 PIE 旗下嘅嘢啦，所以佢唔管你嗰啲咩纠正自证所咧，都系好正常嘅事嚟嘅。虽然啊，调翻转啦，沙特本身都系相对比较保守嘅嘢嚟嘅，咁啊。即系， 但系佢游戏方面佢系唔干涉嘅。 但系游戏呢方面佢唔系完全冇干涉，佢只不过系佢干涉嘅程度咧非常之轻微，佢唔会将佢自己一种伊斯兰嗰种好保守嗰种意识形态怼咗落嚟。佢有嘅，但系冇咁着墨，即系唔似你嗰啲你咩黑石啊嗰啲咁啊，系中意搞啲 DEI 俾啲游戏，佢相对嚟讲咧就系冇咁影响呢啲咁嘅嘢嘅，即系佢。比较多嘅就系话，喂你如果你玩中东题材啊嗰啲，我会特别支持你，最多系呢个程度嘅啫，更加就唔会话啲咩物化女性啊乜乜七七嗰啲，佢系唔够理你嘅，所以呢张图先可以顺利出嚟。如果你调翻转嚟谂下，如果 SNK 唔系俾沙特收购，而系 DEI 嗰啲公司收购咗嘅话，呢个对波图系唔会出现嘅。重点喺呢度，佢入边合作嗰啲嘢就大家都玩开就会玩啦，但我要讲嘅呢样嘢。 公平啲讲，咁讲下我哋好平等嘅，咁阿 Ken 都有加入嘅，加入阿 Ken。虽然我唔好认得佢，佢咩位阿叔啊？你阿 Ken 啊？唔好认得你喎，嗰只。 咁因为佢为咗差异化，其实系。而家佢出嗰个系佢 N 年后嗰、那个，唔系当年我哋好后生两个几乎孖生咁样嗰个年代嚟噶嘛。虽然佢本来都系孖生啊，大家知道。 阿叔而家 即系佢而家系特别就系、是、一差异化，就系、是、后边老咗中年版啊。其实系咪中年啊？唔知你啊。总之系大咗之后嘅嗰个版本，呢啲我就玩开嘅会理啦咁。 啊，做太仔同埋必失逼嘅。 咁我哋就比较关心，当然就系关沙特嗰边事啦。咁啊，亦都关另一单就系沙特嗰边就同呢个国际奥委会搞呢个奥运电竞，我哋之前提过啦。咁之前延期之后就如大家所料，因为嗰阵时延期已经讲紧呢个延期应该系搞唔掂，就拖住时间先，就再倾睇下可唔可以挽回。咁而家咧就应该系挽回唔到啦。咁啊，好似即系国际奥委会就终止合作。咁系咪个电竞奥运会会冇咗咧？唔会，但系唔可以再叫奥运会啦。系多嚟，之前就话佢干柴烈火啊嘛，咁即系应该有啲原则上嘅嘢，佢哋倾唔埋单咯。咁沙特嗰边就即系 PIE 啊，收购 AE 嗰档，佢搞游戏，尤其电竞方面咧，系非常之落力嘅。咁佢而家其中一样呢个项目就系攞奥运个 title， 攞佢嘅牌头去同呢个国际接轨嘅形象啊。形象工程嚟嘅，基本上就系、是、咁，但系个电竞奥运本身佢都系想搞噶啦， 咁所以先刚才你霍倾嘅电话话，咁但系奥斯而家就话唔搞，咁我估沙特嗰边唔会缩嘅，之前做咗咁多嘢，佢一定会继续做落去，只不过系冇奥运嗰个名啫，因为奥委会呢班咁嘅死废佬咧，一定系保守到爆嘅，佢唔想将自己搞到好似现代娱乐咁，即系烂高斗咯，咁啊，所以佢最终倾唔埋攣，又唔系真系好出奇嘅，你可以话我包牌讲晒噶啦，咁啊。同时沙特嗰边，我估计佢应该会自己继续搞。咁最少就系，你唔玩，我继续搞落去。咁冇咗呢个奥委会嘅束缚之后咧，就应该会更加接近翻正常嘅普通电竞噶啦。不过就沙特佢唔止系呢个电竞方面嘅，你个运动方面佢都好积极合作。总之就系啲咩体育文化娱乐啊嗰类嘢，佢系搞咗好多啊。咁呢个只系其中一环啫。总唔可能全部嘢都咁顺利㗎啦，咁啊望下佢点囉，反正未有耐呀，总之。咁啊。 知佢啦，又有啦。美国呢就所谓叫世界大赛，美国成日话㗎啦，佢国家比赛就唔知咩叫世界。 佢只系世界咪即系北美囉，即系。 北美大赛咁呢就决赛就道奇队对加拿大。 蓝鸟队。 咁就道奇队第七场追赢咗。咁就塞满尤森攞咗最后 MVP， 整佢呢个 MVP 系值得噶，大佬喺咁嘅大赛入边可以打到源头，真系好捻黐筋啊！ 即系又唔系一样，就是、有钱真系好咯、因为据我所知，道奇队就系叫咩？佢用大量钱买三个日本超级球星翻嚟，跟住乒乓打，唉，有钱真系好了、就咁就因为王朝啦，二连胜啦，即系连败就已经叫王朝啦，心谂吓。NBA 里面起码三连霸先叫到王朝，你二连霸你王朝，你咁你棒球比赛有几耐未试过二连霸？ 咁调翻转讲，你觉唔觉得佢下一年会即刻耷咗落去啊？我又唔系好信， 我又唔信啊！屌有个咯，有钱即系嗰句有钱，我先明啊！我从来唔觉得有钱系问题噶，即系嗰句你肯抌一大量嚿钱落去买最好球员，咁冇所谓噶。有句你个联盟比咪得咯。虽然我对棒球唔好讲啦，再讲落去嘅话会俾人告嘅，因为我哋棒球啲偏见比篮球更严重。好啦，我讲翻啲 VTuber 相关嘅， 好啦，唔好讲啦，嗬，我 VTuber 近排好似 呢个都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几次啦，所以攞出嚟睇一睇咯。 我就系讲，因为我好似讲亲讲咗 Lucy 啊，我同 Lucy 特别有仇咁，好似讲亲讲佢啫，冇佢好似唔识讲。 咁啊，今次啊，赤脚下一代，之前我哋讲过好卵多次啦，今次只系其中一次啫，佢又休息了，我好似成日经常报亲佢消息，就系佢又休息了，佢又复出了，啊，佢又休息了，即系 又跳出跳入， 即系因为佢本身身心状态都不太好啦，即系之前都讲过几次佢。 即系同球星受伤一样，对于球星受伤，佢又受伤；球星复出，佢复出。 我呢个都系职业，我觉得都系职业伤害嚟噶。即系毕竟佢哋要直面嗰扎奇尼西，我咁样讲可能唔系咁好听咁，但系你知你啲 V 嘅啲观众可以几多奇怪嘅人啦。我知道可能我哋听众系正常人嚟嘅，但系你身边总有啲睇 V 但好奇怪嘅歪怪嘅人，我谂大家身边都有啲咁嘅人嚟噶嘛。 我嘅版身都有啲嘅，不过我唔开名。 即系咁啊，所以佢而家又话佢精神状态唔太好，同家屋企人倾完之后咧，就休息阵先，休息完之后先再出嚟，因为呢样嘢真系好消耗精神力嘅，尤其是咧，佢唔似我哋一个礼拜一次，仲要系我哋单方面嘅啫嘛，即系你啲艺人咧，你咁样去，你又要照顾好嗰扎你嘅 fans 喎，即系虽然佢唔似阿露丝亚咁玩 卡士粉， 玩卡士粉啦，咁但系都好啦，都依然系一个好消耗精神力嘅。行为嚟嘅，所以而家就话要休息咁成咁啊，当然亦都有好多人咁啊，全到四围都系喺公告入边都话，你哋都系一只唔系咧咁完全啦，唔系个高狗嚟噶。 好老实啦，讲真，你而家做 video 咁样一个礼拜你开五日咪，甚至开足七日，每次开清几个钟，嗰种消化，佢仲辛苦过，即系仲辛苦做艺人，你仲可以有休息啊 ，kick 卡嘢啊，边有休息啫？你一坐足几个钟？ 我觉得重点系艺人，你做嘢还做嘢，你做嘢放工之后，你可以隐身唔见人，唔理任何嘢，你就系翻工嗰段时间去录影啊、成啊、做戏啊，咩都好咯。但系佢哋嚟讲系冇啊，佢唔单止系冇乜休息，佢一仲要系你做紧直播的时候就要照顾住你扎 fans， 呢个精神压力系非常之巨大啊，系比普通艺人更加要消耗精神力噶。咁而且仲要讲紧你有啲咩冬瓜豆腐，系讲紧你伤风感冒直播时一日，啲人就应该传紧你啊，系咪去咗边度啊？系啊，系咪去佢见男朋友啊？之如此类嘅嘢，好捻烦嘅啲友仔，有啲即系所以佢先会公告嗰阵时，仲要讲定讲明俾你听， 鸠乱传嘢啊，即系呢啲造谣啊，我真系就着告鸠你噶。点解要国家佢咁嘅嘢？即系呢个系正常嘅经纪人公司要做嘅嘢啦，保护你嘅艺人咯，非常之简单嘅事。所以就等佢翻翻嚟啦，即系佢都唔系第一次要休息噶啦。咁啊，之前都讲过啦，佢发达嗰阵时有休息过，佢之前几次都试过噶啦。咁啊，既然讲开后啦，咁啊，讲下阿 K 常啦。 又是我的常客之一的 K-Sun 啦，咁咧 K-Sun 就搞咗个11号搞咗佢个生日会。 先讲呢个唔系佢本人嘅生日会啊，系个角色嘅生日会啊，因为系设定嘅个日式。 系啦，8/93， 佢设定到8月93号，咁啊当然系纯系极度 就 Kusa 啦， 谐音字啦嘅。 8/93啦，就 Kusa 啦，咁咧就11号咁设定咗时间，咁咧就11号要搞咗个专属生日活动。咁呢呢个活动只限啲 fans 内部传嘅，即係直情佢唔公开做宣传嘅，即係有通常呢有啲生活佢会公开宣传叫 fans 去报名㗎嘛。都唔做，纯粹系 fans 级里面自己搞嘅。 因为好简单，即係你架船可以放到几多人啫，你只系一个非常少数嘅，而家系最核心嘅 fans 先俾佢睇㗎咋。咁所以佢咪唔使公开囉。 係啦，咁呢今次唔公开嘅重点就系 Jesco 方面黑帮 Jesco。即系话你做黑帮打扮。所以就咩假嘅纹身啦。假嘅着黑色西装啦、和服啦，唔知系咪真定假嘅代文啊？即系日本黑帮同埋呢度肖兴噶嘛？喺嗰个西装嗰个外套上面嘅左边嗰个襟嗰度咧，佢有个襟章。嗱，唔系净系黑帮做嘅，日本啲律师啊嗰啲嘢都有呢个咁嘅襟章，即系议员咧，佢嗰个左襟都会有个章嘅，佢叫代文。但系通常大家讲代文就谂系黑帮嘅啫，咁啊全部做咗呢样嘢，同埋就系。阿 K-Sun 当然黑色黑帮大家姐咁打扮啦、而重点系佢个蛋糕，一个超阔嘅蛋糕，即系佢肩膊啊！阿 K-Sun 嗰个造型，大家真系非常阔嘅，去笑鸠佢咧。人龙做芭蕾嘅时候咧，嗰、那个肩膊非常阔嗰、那个嗰时嗰、那个、我吐槽咗几次啦，就系 K-Sun 姐好搞笑啊你。跟住佢仲有写字啊，就话哇好重啊个蛋糕。 咁其实望起嚟就 O K 嘅，即系我唔知道相有冇 P 过啊，但系睇落去佢公三日个相就望起嚟 O K 嘅，即系佢去少啲台湾咧就唔会肥噶啦。 食少啲乖乖，啲话食少啲乖乖啦。 嗰啲嘢其实好肥嘅。咁啊， 咁佢话佢自己做咗做，哇个蛋糕好重啊，笑到再重。真系噶，因为佢打扮佢做，即系佢几认真啲打扮，之后见到几个嗰啲黑色高，咦？真系俾你班友点解做得咁空神學晒嗰样 ？cosplay 大会嚟嘅啫， 系啊 ，cosplay 当 cosplay 即系十头十一号咪当 cosplay 当万圣节 cosplay 咯，咁就恭喜就 OK 啦，咁就开始喺科技环节啦。 啊，咁啊，iPhone Air 啊，其实我想讲好耐啊，但系成个礼拜都唔鬼听讲，不过今个礼拜又有单啲小道消息嚟啊，就系、是。有人就话开始已经减产了 Air， 因为大家都见到噶啦 ，iPhone Air 个销售就相对比较滞销嘅。我记得好似系佢发售嗰阵时都仲可以获现，其实几严重嘅。不过香港嘅情况就比较特殊少少啦，大家都知道香港嘅供应有好大部分唔系俾香港人用噶嘛。咁问题就系 iPhone Air 大陆系用唔到嘅，我哋之前有预测过噶啦。咁佢后尾大陆嗰边就一波三折啦，一开始就话出，跟住又话唔出字，跟住突然间又本来净系得一间有，就变成三间都有，延期要照出，变成就系全世界 Air 销售都唔太好，相对于其他系列嚟讲。咁但系咧调翻转咧，中国嘅销售咧就非常之好，即系点解咧？就要讲就完全就系关佢个 eSIM 事，唔关佢轻唔轻薄啊，即系续航如何，乜 Q 都唔关事嘅。点解喺中国以外嘅市场会滞销？一部分就系佢贵，但系个续航又唔算好，个发热又严重，个镜头又得一粒，即系有好多嘢去为咗迁就轻薄啊。有好多嘢要遷就咗嘅，咁對一般嚟講係唔太有吸引力嘅一個事實嚟嘅，佢個定位啊，揾到市場定位。咁但係佢喺中國就意外地揾咗個市場定位，就係因為佢要輕要薄，所以佢連個 SIM 卡個卡槽都要偷埋，所以第一個全世界都係純 eSIM 嘅一部機嚟嘅。咁呢樣嘢就倒逼咗中國，如果你要出呢部機嘅話，就你一定要支援 eSIM， 因為中國曾幾何時談花言咗好短時間支援 eSIM 之後，就用安全為名就禁止咗 eSIM 嘅。中國有三大電信供應商啦，都冇 eSIM 用嘅。咁因為呢一次 iPhone Air 出現咗之後咧，佢哋終於又出翻佢嘅 eSIM 嘅業務啦。咁点解香港嘅会滞销咧？就是、因为佢本谂住就系、是，呢次我仲唔可以炒，即系大陆要落嚟买我哋嘅机啦，因为佢延迟啊嘛。点知佢哋讲出一日出个消息就系、是、唔好意思， 国际版或者是地球版的 iPhone Air 是在中国用不到 eSIM， 即是等于变成个大部 iPod Touch。因为你既用不到 eSIM 的话，即是它又没有实体 eSIM， 就是直情是用不到 SIM 卡咯，直情是打不到电话上不到网咯，那就是大部 iPod Touch 咯。所以变成就是为什么香港滞销是因为这样的。调回转就是中国版的 iPhone Air 才可以用中国的 eSIM，但是为什么它会这么红呢？即是它是在中国是一机难求，是炒到什么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就是也都是因为 eSIM，依然唔关佢轻薄啊、镜头啊、乜 Q 都唔关事，完全真系因为 eSIM 嘅问题，因为佢倒逼咗中国嘅电信商要出 eSIM 啦，咁佢有嗰个 eSIM 功能啦，咁但系同一时间佢系可以用国外嘅 eSIM， 呢样系重点。虽然佢好莫名其妙地有两件 eSIM 嘅限制 ，eSIM 根本就系一个电子程式嚟嘅啫嘛，唔似你 SIM 卡，你得两个槽就可以只可以双卡双待，就系两个槽就两个槽噶嘛，但系 eSIM 唔系噶嘛。你喜欢插多加多都可以嘛，因为虚拟的 SIM 卡来的嘛。但是它国内版是限制只有两个都算了。虽然有口感限制，但你依然可以一张 eSIM 是国内的那国内用，一张 eSIM 是国外的，虽然它限制住你必须要物理上离开中国你才可以搞，但你最少可以你托人旅游好，你自己出去旅行的时候都好啦。譬如我去日本的时候，在日本开过日本的 eSIM，咁我就有个日本嘅电话号码，唔单止系某个特定地区嘅电话号码咁简单，因为佢上网的时候系可以翻墙的，一个完全合法嘅翻墙。你知大家知道喺中国翻墙系犯法噶啦，虽然有唔少人犯法，但系佢讲紧嘅系翻墙系犯法啫。但系如果我直接使用外国嘅电信服务，系唔犯法嘅，一个合法嘅翻墙。其实调翻转啦，你大陆用香港嘅 SIM 卡啦，都是可以合法翻墙的，不过相对来讲就没那么普遍了嘛。所以为什么人要买iPhone Air 呢？就是他要用外国的 eSIM， 方便他一来就可能有些人已经是部分资产那些东西出了去，他要一个外国的电话去收 SNS 啊之类的东西，即我们都会做啦。另一方面就是他又要有一个可以翻墙的 SIM 卡，所以他为什么在中国里面就买到断市的，是买断货啊，直接卖咁啊！但系我哋呢边滞销嗰啲又卖唔到俾佢，因为外国的喺中国用唔到啊嘛。我谂好简单啫，呢啲嘢咁咪收翻去，出去改一改。因为呢啲嘢基本上设定改嘅咋，应该系冇啲咩硬体上嘅嘢，你应该硬体已经搞掂噶啦。改完之后卖翻俾中国咯，佢哋咁中意咁中意用 Air， 咁咪用爆佢咯。呢个应该系纯粹系 eSIM 嘅问题嚟嘅，因为哪怕系现在有部分iPhone 已经系两张卡都系双 eSIM 都好咯。在中国版都依然是有实体卡的嘛，这个主要是这个部分来的。不过就跟之前一样，即是很多人都看回了有两样东西。在曾几何时，中国的电话是不准装 WiFi 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即是有段时间很久之前了，盘古初开十几年前了，中国是不准装 WiFi 的，是试过后来他才不知道怎样去屈就回定是怎样。总之就是他都是说安全为由，我想有几安全呢，重点是安全是保障哪个安全啊，很明显不是用家的安全咯。即所以他这个所觉以外地带动了 iPhone Air 的销售，解释给大家听啦，这样。 好啦。跟住就是我一个有事冇事就打开睇嘅，就 YouTube 歌舞伎町其实一条横街，因为横街佢哋一条街嘅一个live cam， 歌舞伎町有几条 live cam 㗎嘛，其中一个 live cam 呢就係影住主街隔离两条街呀。嗰条街呢就即係睇突然间见到咦有条友冲出嚟，跟住成班人追嚟追去。咁我就落初立眼我冇留意嘅。后面啲人去话咦即係有啲人就 cut 到片呀。喂，条友好似系织田裕二嚟嘅，跟住我睇翻嗰啲 replay 片，咦，真系佢，织田裕二加佢最经典嗰件绿色风褛，跟住第一翻又系 跳神鸟塔线， 跟住好啦，跟住出新闻啦，就系佢喺新宿拍喺歌舞伎町拍片，跳跃大走日线 NEW， 但唔系 new 啊，我唔记得咗 new revolution work 咁样嘅， 唔知咩简称嚟噶嘛， 系啦。咁就重拍啦，话到明嘅今次就冇咗柳叶敏郎㗎啦，因为柳叶敏郎喺设定里面古仔里面话佢死咗啦已经。新作就2026年上映，咁就非常期待，因为日本已经好耐冇拍嗰啲叫咩大收嘅商业片啦，因为国宝我点讲佢都唔系商业片嚟嘅国宝。其他嗰啲全部动画，即系喺日本呢要收得嘅都系动画，仲要系咩针嘅动画喎，唔系针嘅原创动画未必收得㗎喎。咁佢难得有一套叫做咩真人拍嘅商业片，仲系叫做咩？曾经系票房纪录嘅，咁 咁我都期待嘅呢套嘢。 青春嚟噶呢个真系，当年嘅青春嚟噶。 青春啦，而家其实都唔系好多年嘅咋， 十几年啦，大佬认老啦。 唔系，现在做人识噶，你如果你而家搭南海线啊，即系你即系去后面 cat 啊，或者系搭低轨电车咧，经过台场某几个站咧，你系会听到个车站嗰个配乐跳跃大作战嗰个即系音乐嚟噶，仲用紧噶。因为当年咧跳跃大作战电视版上嗰时候台场咧，真系叫做咩？屌不生冷，狗不拉屎。点知而家咁样又而家又乜又有高达，又有红少，又有乜又有乜，嗰时台乜鬼都冇噶，真系嗱，呢个蛮荒之地嚟嘅。谂下廿年啦，隔咗。好啦，跟住又系 YouTube 嘅环节啦。 YouTube 又收窄佢嘅规范了，即系 即系 YouTube 玩越嚟越难。 今次就系、是、本来咧就系关线上赌博嘅事嘅，呢样嘢本来咧就呢样嘢的确系你要揿啊揿捻爆佢嘅。问题就系佢唔中富居，佢将佢包括埋啲扭蛋嘅片都计埋落去赌博入边，呢样嘢就辣得辣到我哋啦吓，你知。其中一样 YouTube 嘅经典题材就系、是、抽卡抽到大爆死，然后娱乐界家啊嘛，大家最中意睇人扑街最开心啊嘛，即系睇佢哋 N 年抽大爆死呢啲咁嘅嘢啊。当然佢可以好好彩嘅，如果系好彩嘅话就会俾人闹噶啦。呢类咁嘅片其实一路都有市场噶嘛，咁而家佢就包括埋我哋扭蛋抽扭蛋抽卡呢啲限制要18岁以上先可以睇，即系佢跟住话你够唔够称啊？你唔够称嘅话佢唔俾你睇噶嘛。当然你低入咗嘅，咁你个 account 有几多岁佢知道嘅，咁都可以嘅。咁总之佢而家就调整咗完之后咧，就是、呢类相关的片，佢本来系讲赌博嘅，话系赌博同暴力嘅呢两样，其实就我哋唔 fucking care 嘅，即基本上唔太关我哋事嘅。但系重点就系扭蛋呢部分，佢都计埋落赌博，结果就系要我哋要 lock in 咗，或者系宣称自己够18岁咯，即系同我啲乜啲嘢一样咯。咁一样情况啦，理论上系再收紧咗嘅，但系影响咧就唔算好大嘅，即系不过就系、是、即系你睇住个越嚟越收紧，就真系好唔妥咯，即系呢样又要管，嗰样又要管，你又真系要管咧，你又真系管唔到啊！上边有啲片你又应该要管，佢又管唔了到，即系变成有只有无耻嘅人可以继续做嘢咯。 YouTube 搵食越嚟越难噶啦， 就不过就算啦，系。 就反正都唔关我事啦，我有嗰样我都冇本事搵到食啫。 收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差唔多啦，咁下一集再见，拜拜。